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千仞雪根本就没有这份担心，就算继续等下去，她也不需要担心什么。感觉上，她这神念的扫描不但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变弱，反而还越来越强了。她也应该是刚刚成就了神级实力，还没能完全掌握神级的各种技巧，否则我也未必就能利用机会偷袭成功了。现在这种情况，我根本就没有与他一战之力，连海神三叉戟都落入了他手中。对于我来说，并不是简单从这里逃离就可以的，还要拿回海神三叉戟才能前往海神岛成就海神。可是想要从一名神级强者手中抢走一样东西，这难度恐怕比我之前的海神七考加起来还要困难。最痛苦的是，这个时间可不是一年，而是越快越好。冷静，在这种时候一定要冷静才行。 面对这种危急的时刻，唐三平静地躺在地面上柔软的蓝银草之中，尽量保持冷静。他已经很久没有遇到过这种全面处于劣势的情况了。可也越是如此，越激发了唐三内心中的斗志。他深信即使是神也绝不是万能的，对手虽强，但自己一定有机会找到破绽。内心渐渐平静下来，唐三重新整理自己的思路。 千仞雪达到神级了，但是他为什么不趁着我在吸收魂环的状态时杀了我，或至少擒拿住我？那个时候的我面对神级的他，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可是他不但没有那么做，还表示曾经想要帮助我。真的只是因为他欣赏我神级的实力吗？不，应该不会是这么简单。我一直都是处于武魂殿的对立面，作为武魂殿上代教皇之女，他的父亲就是死在我父亲手中的，他应该全力击杀我才对啊。武魂殿不是一直都很不择手段的吗？另外，千仞雪突然达到神级实在令人不可思议，可以说他的运气和经历还要在我之上。上一次见到他才不过70多级而已，短短6年时间就突破到了神级。这只有一种可能，在他离开了天斗城之后，就与我进入海神岛一样，开始了完成天使之神传承的过程。这样判断下来，这天使之神的神奇应该一直就在武魂殿。老师曾经提到的天使套装，很可能就是类似于海神三叉戟的一套神器。还有一个问题，他和比比东的关系十分紧张，是因为比比东继承了教皇之位，而不是由他这个六翼天使武魂的嫡系传承来继承吗？按说以武魂殿大供奉千道流的实力，支持自己孙女登上教皇之位也不见得有多困难，可他为什么没有那么做呢？千仞雪和比比东之间一定有什么问题。现在千仞雪成为了天使之神，他与比比东必定会因为武魂帝国的权力而争斗。不论怎么说，最想不通的还是千仞雪对我毫无敌意的原因。他在天斗帝国皇室潜伏10几年的努力也是被我破坏的呀。这个女人究竟想要干什么？ 种种谜团令唐三陷入了短暂的迷茫之中。不过这个时间并没有持续太久，对他来说现在最重要的还是怎么能够安全地离开这里，而且还要想办法拿回自己的海神三叉戟。对于先前使用一去不返攻击千仞雪，唐三并不后悔，如果不是那样的话，当时他都没有脱离的机会。唐三虽然现在已经拥有了17个魂环，但这17个魂环所产生的魂技却并不足以帮助他阻挡千仞雪，除非他能真的成为神，令自己的每一个魂技都拥有神的气息，否则使用那些魂技不会有任何效果和作用。巨大的压力下，唐三的大脑开始高速运转起来。 一定要尽快离开这里，与伙伴们会合，完成海神的传承。 千仞雪成神使得唐三对于神奇传承更为渴望，不只是因为渴望力量，更重要的是他需要拥有保护亲人朋友的能力，需要拥有制衡武魂帝国的实力。一天的时间很快过去，千仞雪仍旧在不断地释放着一波波自己的神念。 他发现这种不间断的探测对自己也有不小的好处。刚刚成神，通过这不断的神念释放，令他对自己的神力理解越来越深刻了，那种能够掌控一切的感觉正在不断增强。金光一闪，千仞雪睁开双眼，嘴角处流露出一丝玩味的笑容。 哼，怎么忍不住要出来了吗？这次我看你还能往哪儿跑。 光影闪烁之中，他的身体已经凭空消失在空中，也同时带走了插在地面上的海神三叉戟。一瞬千米，神念所及，身体所及。千仞雪呢，根本就不算是在飞行，准确的说应该是在不断的瞬间转移一般，速度之快竟然比他释放的神念还要快上几分。在他的意念之中，根本就没有任何障碍物存在。而这一天中，他的神念始终笼罩在星斗大森林之内，不论什么等级的魂兽全部在战栗中蛰伏，甚至连大气都不敢喘上一声。很快他就看到了自己的目标，但是令他奇怪的是，唐三就那么站在原地等待着他的到来，似乎对这一切早有预料，根本就没有要逃的意思，甚至脸上还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优雅从容。金光闪现，千仞雪在唐三面前十米外停了下来，注视着唐三，秀眉微皱。 能否告诉我，是什么给予了你信心呢？看上去，你可并不像是丧家之犬的样子。 你认为我是丧家之犬吗？ 当然不。你是我见过的，除了爷爷以外最出色的男人。或许有一天你会超过我的爷爷也说不定。我只是奇怪，你为什么不继续藏起来了？只要你不离开这片森林，我想要找出你是很难的。能够藏得让一个神都找不到，你也足以自豪了。我原本以为我们这猫捉老鼠的游戏会进行很久呢。在我的印象中，你可不是一个沉不住气的人。 千仞雪小姐谬赞了，我出来只是想和小姐打个赌。 你这件神器真的很重呢。 老伙计，让你受委屈了。 没错，你现在可以擒拿下我，我完全不是你的对手。你说的对，人和神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是你能得到的只是我的人或是我的尸体，却并不是我的心。你不是希望我向你臣服吗？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对于你这句话我还记得很清楚。怎么这么快就改变主意了？ 死亡轻如鸿毛，重如泰山，就算要死，我也要死得有价值，不是吗？你可以选择抓住我，杀死我，或是和我赌上这一场。如果你赢了，那么我就发誓向你臣服。如果你输了，我只要三天的离开时间，三天后你可以继续追击我。只要你能用武力将我擒拿，我依旧可以臣服于你。 哦，既然如此，我倒有兴趣听听你这赌约是什么了。现在擒拿住他，确实也只能得到他的人，而不是他的心。 千仞雪当然明白，唐三绝不是一个无地放矢的人，但先前唐三说的那句话却触动了他的心。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对别人或许没用，但对于把唐三作为心中最大破绽的天使之神千仞雪来说，却是正中软肋。唐三虽然不知道千仞雪先前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什么，但经过了一天认真的分析，他才站了出来，自然是有着极大的把握千仞雪会答应自己的赌约。 我的赌约很简单，你我都不使用神器战上一场，实现为一炷香。一炷香内，如果你能将我擒拿，就是你赢了。如果你不能，那么我就得到三天的缓冲时间，可以离开这里。同时请你归还我的海神三叉戟。 一炷香？唐三，你真的这么自信吗？ 就算不使用神器，我依旧是神。 千仞雪原本以为唐三一定会用一个对他极为有利的赌约来和自己赌，可没想到他这赌约看上去却并没有任何不妥。而事实上，唐三也正是把握住了千仞雪这种心态，就是利用他认为在战斗中根本不可能输给自己的惯性思维来赌上这一把。唐三又何尝不是以自己生命为代价进行赌博呢？ 你只需要回答我赌还是不赌就可以了。 要赌也可以，不过这海神三叉戟我不能还给你。万一你要是赢了，三天后又被我抓到，你不肯承认了怎么办？我可不想得到你的尸体，所以这海神三叉戟还是留在我手里比较好。等你宣誓向我效忠的时候，我自然会还给你。 千仞雪也不傻，隐约中他已经感觉到唐三在这赌约中必定有所仰仗，这海神三叉戟是怎么也不肯轻易还给他的。唐三深深地看了一眼自己的海神三叉戟。 好，总有一天我会亲手从你手中拿回我的海神三叉戟。 蓝金色的光芒如同火焰一般从唐三身上迸发而出，与此同时，他从自己怀中取出了一根香捏在手中。千仞雪很自然地随手将海神三叉戟插在一旁的地面上，这一次他就不像上次那么大意了。在金光绽放之中，他释放出了自己的六翼天使武魂，灿烂的金色六翼在背后展开，铺天盖地的威压令唐三连喘息都变得困难起来。更加恐怖的全面压制充满了令人无法抗衡的感觉。唐三身上升起的自然是蓝银皇的九个魂环，五个五万年以上魂环，四个十万年魂环，恐怕在当今的封号斗罗之中，已经没有谁能够拥有比唐三更加强横的魂环配比了。但是要说绚丽，唐三身上的魂环却远远无法和千仞雪相比。在千仞雪身上，魂环同样出现，六黑三红，九个魂环整齐排列。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